喂，唔緊定要停啊！我哋係夾實佔中堅搞普選， 唔服權利不可恥。 夾實佔中堅搞普選， 人人平等不可協。你我都有神聖一條， 提名參選要公平。 夾實佔中堅搞普選， 人人平等不可協。 本台直述是有种态度正在全球急速散播，请各位做好准备。 迷迷香港火拍 YouTube 感染世界，即刻订阅迷迷香港 In Hong Kong YouTube 频道，即可透过 YouTube 收睇迷迷香港直播、重温及视像专栏。迷迷香港 YouTube 有你管不了。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三節嘅浩浩汤汤啊！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一个非欧几何嘅发展，咁样咧就统称咧有时我哋叫黎曼几何啊吓。咁但系咧就头先讲咧就一个球面咧，原来入面咧嗰个三角形嘅内角之和咧系可以大过180度嘅。点解啊？因为两个都系向北飛嘛，吓头先讲到，咁所以其实佢基本上咧就已经同个尺度咧就形成系两个直角已经180度。 嗯、 所以当佢哋喺北极相遇嘅时期，又有一个角度。加埋咪一定大過180度啊，係咪，即係推返，即係我哋以前細蚊仔學嗰啲一定等於180度呢，其實就錯嘅。但佢唔係錯曬，因為佢係講緊平面，即係勾幾理得幾何嘛。 即係一張紙嗰隻。 係啦。好啦，咁但係呢，原來呢個只不過其中一個可能性啫。因為呢個呢嗰、那個嘅平面呢就有個正嘅曲度啦，叫做 positive curvature。但係原來個平面呢亦都有負嘅曲度㗎喎。咁負曲度 negative curvature 就咩呢，即係我哋最易想像呢就是一個馬鞍形啦。啊、即係騎馬個馬鞍形，其實馬鞍形呢就有少少就將一個咁樣嘅球體扭轉佢、反轉佢咁樣意味嘅。咁但原來馬鞍形入面，你可以想像一下呢，就話如果你畫一個三角形嘅話呢，講真的，你嗰啲線全部對於我哋嚟講呢，就係會覺得直情係 curve 㗎啦，攣㗎啦。咁你原來度下佢個內角呢，你會發覺呢喺呢一個負曲率嘅平面馬鞍形上面呢，一個三角形嘅內角之和係一定細過180度嘅。嗱，咁呢樣嘢呢，原來呢就後嚟啊，就黎曼幾何嘅發展呢係對愛因斯坦呢建立個相對論呢影響好大嘅。最先1905年嘅狭义相对论呢就影响唔大，因为嗰个呢就只不过系研究物体运动啊，接近光速嘅时期点点点啊。但係后嚟去到1910年嘅时期呢、就建立广义相对论就紧要啦。因为呢佢真系将时间空间结合起嚟，亦都从此嚟去研究呢一个万有引力原来系咩呢，就系时空嘅弯曲嘅结果。咁既然时空可以弯曲啦，讲真呢样嘢呢真系完全超乎我哋嘅想象，系咪，时间就时间啦，空间即系冇嘢啦，冇嘢都可以弯曲嘅，你想唔想象到啊？你唔得咧，我都唔得，系嘛？ 因为佢一个三维嘅弯曲啊嘛。 系。 但系如果我哋将佢 project 落一个二维空间，你咪想象好似一个面摆一样嘢落去弯咗咁样咯。 嗱，总之咧，你话即系时空呢样嘢已经难想象噶啦。但系原来时空系有结构嘅咧，其实即系更加难想象吓。咁但系即系而家过去100年有多啦，即系科学家都已经一定系有呢、這个系现代物理学一个重要嘅基石嚟嘅，即系时空系有结构嘅。咁但系时空结构咧，原来咧。佢係可以有彎曲，但呢個彎曲呢可以係正嘅彎曲，亦都可以係負嘅彎曲。咁喺最大最大嘅尺度呢，就係話整個宇宙嚟講呢，究竟嗰個時空係呈現正嘅曲率抑或負曲率呢，原來呢就係好決定，就係我哋呢個宇宙究竟未來個歸宿係點嘅，最終歸宿係點樣嘅。因為如果係正曲率嘅話呢，咁就好可能呢，即係換句話講，我哋好嗰個宇宙，而家大家知道宇宙膨脹啦，係咪，就可能呢就係會停，甚至係會係逆轉。但係如果佢係一個負曲率嘅話呢，好可能宇宙嘅膨脹呢就永無休止㗎啦，咁樣。咁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嗰個宇宙嘅平均嘅密度嘅問題啦，咁就係因為呢其實嗰個密度就係影響個萬有引力㗎嘛，咁呢度呢就講到宇宙學嘅問題啦，咁唔詳細講啦。 好複雜。 呢個本身係一個講題啦，即係宇宙學係咪 ,cosmology 啦係咪。咁樣呢，但係呢講到呢一個即係負曲率呢樣嘢呢，我又突然諗起一個科幻小說呢，真係好有趣㗎。即係我諗好似唔知有六幾年嘅，有一個英國嘅科幻作家，佢寫咗本小說叫做 Inverted World， 即係倒轉的世界或者顛倒的世界。 但系佢好有悬疑嘅。啊，虽然佢有个书名已经透露咗少少端倪啦，但系你唔知佢讲乜。咁我开头咧就系即系好似讲一个世界入面咧，即系佢又唔系好先进，即系好似甚至好似中世纪咁样啦。就是、个男主角佢又想话要听咗好多传闻啊或者传说啊神话，但系佢又要想印证啊，咁啊要探索呢个世界啊咁啊。咁但系当时咧就啲人就话唔得噶，你唔好乱咁去啊。即系可能嗰阵时啲人嘅知识都系比较落后啦吓、啊，就等于好似我哋以前咧就世界就话我哋如果因为我哋信呢个天圆地方啊咁诸如此类啦，咁、你架船咧又去远去到尽头就会咚跌咗落去噶啦嘛，系嘛？咁即系差唔多咁嘅意味啦。咁但系嗰个男主角咧就当然就系、是，唔理咁多，我一定要去嘅咁。咁但系咧佢跟住嘅经历咧真系好奇妙嘅，即系你亦都睇唔明嘅，睇拗晒头嘅，即系唔系呢一个作者老作嘅，纯粹系天马行空作出嚟嘅咧，咁嗰啲即系遭遇啊咁样嘅见嘅嘢。但系后嚟最尾啊，差唔多系最尾嗰几页咧，哇，精彩啦！佢先话俾我哋听。原來正如人類以前咧，就一路以為我哋住喺一個即係平嘅世界，平面嘅世界。後嚟先知道原來咧，即係呢個平面咧，只不過係一個曲面，只不過係一個近似值嚟嘅啫嚇。即係我哋唔夠大啦，我哋經歷嘅嘢。但係當你夠大嘅時期，你去得遠嘅時期咧，你發覺原來我哋而家係一個球體嚟嘅，我哋係住一個球面。講真，對於古人嚟講，話我哋人類住一個球面呢樣嘢本身已經根本都難以想像啦，咁球面另嗰邊咪跌咗落去啦，係嘛？咁點咁當然嗰陣時又唔知道有萬有引力呢樣嘢啊嘛，係嘛？好啦，但係咧原來佢個假設佢就將呢樣嘢咧稍微俾一個 twist 佢啊，即係稍微轉一轉佢係點咧？冇錯。原來嗰個呢個 inverted world 入面嘅人咧，都係住喺一個咧係有一個曲率嘅世界，但係今次呢個曲率咧就唔係正嘅，就係負嘅。咁啊，即係咩意思咧？咁當然即係我又唔係數學家啦，我唔能夠印證佢係咪完全正確咧。咁佢就話原來嗰個負嘅時期咧，其實嗰個咧就唔係一個所謂突嘅鏡形啦，即係粒鏡形。而個粒鏡嚟講咧，即係嗰個係一個 convex 一個 concave 啦。嗰個其實嚴格嚟講叫雙曲線啊，唔知你仲記唔記得你哋嗰啲錐形曲線啦，係嘛？一個就係圓形、橢圓形同埋拋物線形同埋雙曲線就係 hyperbola 啊嘛 ，parabola 同埋 hyperbola。咁原來咧，佢話原來佢哋嘅世界咧就係似乜嘢咧？就係似一個好似陀螺咁樣嘅。嗱，我哋就住喺一個波波度啦。但係小説入面嘅人咧就住喺一個好似陀螺咁，而陀螺咧唔好忘記嗱，呢個陀螺有兩個釘啦。但係兩個釘咧又有個邊啦，係嘛？但係原來咧由個釘去到個邊嗰度咧係完全係雙曲線嚟嘅，嗰個弧度係 negative curvature 嚟噶嘛，係負曲率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咁講呢個男主角原來佢居住嘅世界就係一個咁樣嘅世界，而呢度嗰個負嘅咧嘅曲率咧就唔係就係個表面係有一個負曲率，而成個時空都係有個負曲率嘅。 哇！ 咁樣所以點解佢會遇到咁多古靈精怪嘅嘢咧？原來你事後睇翻最尾嗰幾頁，又諗翻個古仔咧，啊原來佢全部都講得通嘅。 哇！嗰下犀利喎， 就係一個負曲率嘅星球啊，全部係一個負曲率嘅。我哋就住喺一個正曲率嘅星球啊嘛，佢住。是一個負曲率的星球，哇真是厲害啊，啲人的想像力，是吧？那講到呢，即係廣義相對論呢，其實真係好有趣的，因為對於我哋啊，即係你睇呢個 Star Trek 也好 ,Star Wars 也好啦，係咪咩要星球大戰啊、銀河帝國啊咁樣呢，其實講真一定要有一個大前提，就係、是、超光速。你冇咗超光速呢，其實你全部變成垃圾嘅嗰啲故仔。但係個問題呢，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就話俾我哋聽咧，即係光咧，其實就已經係宇宙最高嘅速度咯，係一個極限嚟噶嘛，冇可能超光速嘅。咁啊，即係話所有呢啲科幻小説、科幻電影咪全部抌咗落垃圾桶都得啦，粉碎曬。但係其在咧，就係佢一手嚟去揸碎呢個咁樣嘅星空夢。但係佢咧後嚟一手咧，就俾馬斯希望，就係廣義相對論啦嚇。佢狹義相對論咧就摧毀咗你個夢，然後廣義相對論咧就俾翻啲一絲希望、一線曙光。咁即係呢個廣義相對論到而家差唔多一百年啦，係嘛？呢一百年嚟咧，於是好多人咧就係利用呢個廣義相對論咧，哇嚟去老作啦，真係作咗好多點樣能夠叫做穿越時空，或者叫時空接曲啦。咁時空接觸呢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話等於一張紙，你一隻螞蟻由呢度行去嗰度，你就一定要行曬張紙嘅呢個長度，譬如由一端行一端咁樣，咁咪好耐啦，你幾快都要一段時間啦。但係而家我哋將張紙一接埋，咁隻螞蟻呢原本喺呢度嘅，喺 A 點喺呢度嘅，喺呢個 B 點嘅，一接埋嘅時期 AB 大家一掂到，隻螞蟻咪可以由 A 點好快脆跳咗過去 B 點，就唔使經歷中間嘅距離。咁其實我哋而家咧就將呢一個又係 by analogy 啦，乜嘢都係 by analogy 嘅啦，逢親呢啲 hyperspatial 嘅嘢係嘛，就係話而家我哋唔係講緊一個平面，我哋講緊一個立體嘅空間。如果我哋呢個時空係能夠接曲嘅話咧，我哋就有可能由一度咧 啊、由一個空間呢就不需要經歷穿越中間的距離，而是薄一聲去到第二度， 即係好似我哋例如喺個地球度，我可以掘條隧道過加拿大咁。 差唔多咁樣啦嚇，咁、啊、你即係點都短咗係嘛？咁、嗯、但係如果你咁接嘅時期咧，你可以短好多添係嘛？咁呢、嗯、個就叫接曲。所以咧星空奇遇啦嚇、啊、就係、是、呢個啦。星空奇遇咧，佢入面咧就有叫做 warp drive，W-A-R-P。其實 warp 係咩意思啊？其實都係即係扭曲咁解 ，warp 即係扭曲咗。咁佢即係時空嘅扭曲。咁佢呢個 warp drive 咧就令到呢個冒險號咧係嘛，即係 Enterprise 咧就可以超光速飛行，好犀利嘅。咁有啲 fans 咧嚇，即係其實都我諗可能係嗰個 Star Trek 嘅設計人啦嚇，亦都有啲 fans 咧就列咗個表嘅添啊，直情咧就係 warp factor 幾咧就等於超光速幾多咁樣。warp factor 1咧就等於光速嘅啫 ，warp factor 2咧就十倍光速，三就39倍，一路四就102倍咁樣啦嚇，落咁啊唔讀曬。咁但係咧，通常咧我哋如果睇電影電視睇得多嘅時期咧，我哋知道咧。去到89咧，其實就好高速噶啦。次次咧，嗰個工程師啊，總工程師史葛咧就話：唔得啦，唔得啦，架船散噶啦咁樣啊。但係嗰個隊長咧一路話：唔得，你繼續要高啲咁樣。次次都係咁樣樣噶，係次次都係咁樣噶。咁原來九就係等於咧嗱，即係可能大家從來都冇諗啊。九咧就係光速嘅1516倍。嗱，佢計咗嚟㗎，即係好似似層層咁樣樣㗎，有條公式嘅。咁啊，但係最勁咧，可能唔知係咪喺電影入面啦，或者喺即係有講過咧，就9.6。9.6咧就1909倍。差唔多即係2000倍，咁但係然之後咧，十係永遠去唔到嘅，因為原來呢個 warp 十咧嘅定義就係咩？就係無限嘅速度，嚇、啊，即係無限都做唔到啦，係嘛？即係你臨尾嗰啲係越嚟越難㗎啦，咁樣。咁當然咧，如果你能夠去到光速嘅2000倍咧，我就若為計計好易啫，因為我哋銀河系嘅直徑就10萬光年，咁十萬咧就係除差唔多2000咧，即係你除1909咧，其實即係話，如果你真係能夠不停，但理論上唔得啦，佢冇咁多燃料啦，亦都架船都散啦，正如阿工程師話齋。但如果你能夠以 9.6 嘅曲速，嗱佢中文嘅譯做曲速嘅，因為佢接曲啊嘛， 9.6 嘅曲速。就應該係52年咧，就可以橫越銀河系㗎啦。咁即係銀河帝國咪有可能咯。係 咯，即係其實成個銀河為一個世界其實。 係啦，但係如果離開銀河咧，你都唔使諗啦，都可能要幾百年嘅行程㗎啦。嗱，咁呢個就利用時空嘅接曲咧，就嚟去克服。咁但係另一個咧，可能大家都聽得多㗎啦，就係、是、叫做黑洞、白洞、追洞啦。其實個原理都係一樣嘅，都係一樣嘅。其實就係話咧，原來喺呢一個即係行星演化晚年嘅時期啦，嚇超新星爆炸啦，剩翻落嚟嘅物質仲係太多嘅時期咧，個萬有引力咧就不斷令佢收縮，係冇嘢抵擋得到嘅，收縮到唔見咗。但係所謂唔見咗咧，就即係話咧，佢個體積係零啫，但係佢個質量仲喺翻度嘅，因此咧佢。嗰、那個引力呢中心就去到無限大，壓力係無限大，溫度係無限大，咁呢樣嘢根本呢就已經超乎我哋嘅物理學啦。咩叫無限大呢？咁所以呢佢哋有個名字就叫做 singularity， 就叫做奇點、啊、singularity。咁但係呢原來按照愛因斯坦呢佢自己又即係再研究落去呢，佢係應該係1935年嘅時期同另外一個物理學家叫做羅森 Rosen 呢，佢就得出咗一個好有趣嘅結果。就話原來呢一個咧，如果你從時空個角度嚟去睇咧，就時空咧就一路咁樣閉合啊，即係一個個引力。咁啊閉合到某個程度嘅時期咧，原來佢係有機會咧再係敞開翻開嚟嘅。 嗯， 一邊就入，一邊就出翻翻嚟嘅，就好似喇叭咁開翻嚟嘅。啊，一邊咗個漏斗咁入去，然後跟住有個喇叭開翻嚟。咁呢一度咧，中間咧。佢哋有個名嘅就是、正式咧，我哋叫做愛因斯坦羅森嘅橋接啊，或者叫接橋啦，就咁叫 bridge 嘅英文叫做 Einstein Rosen Bridge 啊 ，Rosen 就係 R-O-S-E-N 嘅。咁呢個係好正經啊，嚴肅噶，即係你喺物理學入面你係查到呢樣嘢係有呢個結果嘅。咁但係當然喺現實世界嚟講嗱，佢係1935年有個結果嘅，好有趣。其實嗰陣時都未發現黑洞啊。未發現㗎 ,1935 年係咪咁其實真正即係天文學家發現黑洞呢係講緊70年代以後嘅事、 嗯 啊、但係佢發現嘅時期呢最先係有一個好強嘅 X 光源嘛 ,X 射線源嘛點解、啊、會有咁強嘅呢咁後嚟呢就一路研究呢、啊、就話好可能就係黑洞嚟嘅就係、是、因為黑洞呢有個雙星喺度咁其中一粒星呢就係演化晚年變咗黑洞然後將隔離嗰粒星嗰啲物質不斷咁樣吸落去咁吸落去嘅時期跌入去個黑洞嘅時期呢就嗰啲物質一路擠壓呢就強烈摩擦生熱呢最後就產生呢就高能嘅 X 光咁樣呢其實而家都已經即係科學家大致上呢就認為呢個係啱嘅呢個假設啊咁都有好多搵到好多呢咁嘅黑洞啊咁但係嘅時期呢就 既然有黑洞，亦都有呢個咁樣嘅羅森橋接啦，愛因斯坦咧，於是有好多人咧就話：咦，會唔會呢個黑洞咧就係、是、啲嘢跌咗落去，似乎就已經係無底深淵，一去冇回頭啦。但係可能有即係有一個可能性咧，原來佢就會通過咁嘅橋接。啊！時空嘅通道喺另一度出翻嚟，咁嗰個咧，佢哋就叫做白洞啦，就叫做 White Hole。咁不過咧，白洞嚟講咧，其實咧好可惜，到而家都未揾到一個好確鑿嘅一個即係天體，我哋係證實佢係白洞啦。咁但喺理論上係存在嘅。咁而中間嘅通道咧，所以佢又叫咩咧？就叫做蟲洞。咁不過咧，我哋佢啲人就中意文雅啲，就叫追洞。追洞係咩啊？蟲字旁就一個而且嘅且。嗰、那個就叫追嘛嚇，追追即係蟲咁解咯，不過佢文雅， 冇乜分別咯。我覺得追仲核突 啲， 追洞叫追洞係嘛啊？咁所以咧，英文咧就叫做 wormhole 嚇、啊。講真，頭先我講個 Star Trek 咧幾個系列咧，其實第三個系列講嗰個叫做深空九號 Deep Space Nine 咧，其實就話有個太空站咧，就係喺嗰個wormhole 嘅隔離嘅。啊，咁所以咧好多咧就係即係啲太空所有嘅商旅啊咩人咧都要經過嗰度嘅嚇，即係差唔多一個旅館龍門客棧咁上下，太空龍門客棧啦，個個都要經過嗰度嘅咁解，好勁啊！古仔真係好好多人都好中意睇呢套嘅。咁但係呢個就 wormhole 啦，其實就係 base on 嗰個 Einstein-Rosen Bridge 嘅。咁但係咧其實咧當然有最先嘅研究就話，喂黑洞入面咧其實就係一個奇點，奇點咧就係即係嗰個引力無限大、壓力無限大、温度無限大，咁啊任何人飛入去撞落去都死梗。粉身碎骨㗎啦咁。咁但係後嚟好快脆啲人就研究冇錯，即係呢個奇點呢就如果你個黑洞係冇自轉嘅冇呢個電場嘅，即係冇電荷嘅，咁就係有一個奇點。但係如果你嗰個黑洞因為佢本身係由一個星球呢佢演化而嚟㗎嘛，個星球呢即係佢晚年嘅時期就算點樣拋曬啲入去啦，咁佢本身嘅星球一定有一個角動量叫 angular momentum 有旋轉嘅，或者都可能有一個正嘅電荷啊，咁仲有好多性質呢。咁佢話所以呢呢個黑洞入面嘅奇點呢可能就唔係一點嚟嘅，可能一個區域嚟嘅。咁所以呢佢話如果我哋一個太空船入咗去呢就有可能呢我哋係可以避咗呢個奇點，唔會撞到正，而係穿過個追洞或者蟲洞啦，喺白洞度出翻嚟咁。咁所以而家好多科幻電影咧，其實都係食住呢條橋嘅啫。講真嚇，啲人噏得就噏啦，好過冇嘢噏啊嘛，係咪咁講啊？啊，所以咧，即係點解佢話啊，我哋突然間就穿過嗰個蟲洞咧，個追洞一出咗嚟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永遠都唔會去嘗試解釋，因為解釋又死㗎啦。就係話，即使你唔撞落個 singularity 入面咧，原來你入去嘅過程入面咧，你都粉身碎骨嘅。點解啊？就係有一樣嘢就叫做潮汐力。嗱，呢個潮汐力咧，其實有少少誤導性嘅。咁同潮汐有乜關係咧？咁樣佢係有關係嘅。其實就係話，原來你入去嘅時期咧。地球嘅潮汐咧，就係因為月球嘅引力啊嘛，嚇，即係喺將個海洋拉長咗啊嘛，係嘛？咁所以個道理一樣啦。如果我哋一個人啊，自然都費事講一個太空船啦嚇，一個人嚇，就算你米幾咁先算啦嚇，咁高啦， 拉到二， 咁你入到去嘅時期咧，原來你只腳，譬如你係腳落先，就頭跟住落咁先算啦，你到處都冇所謂嘅，你頭落先都得嘅係嘛？但係假設而家個腳落先向住嗰個黑洞嘅中心，個頭啊遠啲，但你一路接埋黑洞嘅時期咧，因為佢嘅引力場啊，個變化係咁緊要啊，我哋叫梯度啦，俗語叫做 gradient 啦，係嘛？個 gravitational gradient 個梯度咁緊要咯，就即係話你只腳所感受到個引力咧，同你個頭感受到個引力咧。個差異就會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大到呢就會令到你個人會拉長，就由米幾就變得幾米、幾米變得幾十米、幾百米、幾千米，咁你即係成個人就變咗一串嘅原子嚇、啊、質子、電子，咁即係死梗啦，係嘛？呢個就叫潮汐力，佢叫 tidal force 係嘛？咁所以話就所以人固然係咁啦，就算你話人啊脆弱啲啊，太空船得唔得？但係太空船以我哋而家所知嘅物料，一樣佢抵擋唔到呢種咁強大嘅引力梯度嘅個潮汐力嘅，所以一定散咗嘅。所以而家我哋所有啲咩科幻小説、科幻電影，假設用蟲洞嗰啲咧，其實全部都係違反呢個科學嘅啊。不過即係叫做有啲嘢噏下就好過冇嘢噏咁解嘅啫，係嘛？咁但係所以咧，而家呢個超時空咧，就真係引申出咧，就好多呢啲有趣嘅問題。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嗱唔好講到咁遠啦，即係黑洞啊、追洞啊咁樣咧。咁其實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啦，如果大家將一張紙條啊，大家有冇玩過啊？好玩㗎、 啊， 將佢嗱，如果你就咁將佢接埋咧，即係黐埋咧，就係、是、一個普通嘅紙圈啫、 嗯。 但係紙圈嘅特性咧，你睇到嘅就係有內面同埋外面啦、啊、內外兩個表面嘅。而 且係有個邊嘅，係咪啊？ 嗯。 但係原來咧，呢樣嘢好有趣喎，原來係1858年先至發現嘅啫，唔係好耐嘅啫。1858年啊，就係、是、一個即係科學家，就係、是、叫做 Mobius 啊，唔知讀 Mobius 定 Mobius 啊，我有兩個讀音都有嘅 ，Mobius。佢就發現原來一個紙條，你扭一扭佢先至黐埋咧。你會發覺呢個就好玩喎、哦，佢就話如果你譬如假設用一個顏色係嘛，你油啲油油佢咧，本來一個紙條正常嘅紙條咧就可以油兩種顏色嘅，入面譬如係藍色，外面油紅色就得啦，係嘛？咁你話好，我而家油咗紅色先啦，咁啊，咁啊油咯，油油油油，油完想話油藍色，發覺你唔使油藍色啦，嗰罐藍色可以退翻啦，因為你油紅色嘅時候油下油下咧，你會發覺全部油曬。因為點解呢？原來呢個叫做 Mobius strip 啦、啊，呢個紙條呢，或者叫帶呢，叫做米比烏絲帶或者叫做莫比烏絲帶呢，係只係得一個表面嘅啫、 嗯、 ，single surface。或者你一隻螞蟻嘅時期呢，你喺上面躝下躝下嘅時期呢，你係完全唔需要即係跨越任何邊界呢，你係可以行勻曬呢個表面嘅。哇，幾有趣啊，係咪？即係同正常嘅紙條仲不得了喎、啊。嗱、這個呢大家就要做啦，我費事做出嚟呢度啦，真係。如果你將一條咁樣嘅 Mobius strip 好易做啫，任何人都識做啊，將佢喺中間劏開，揾把鉸剪， 係、哎、啊， 剪剪剪完之後， 玩過， 好玩咧、啊。剪完之後變咗乜嘢呢？嗱、我賣嚇，未、住，賣個關子先。咁你之後咁就變咗一個啦、啊、然後你又再將嗰、那個得出出嚟嘅結果咧，又係中間再劏開，即係、又再剪一次咧，又變咗乜嘢呢？嗱、你即係即刻可以咧，聽完今次呢個節目之後咧，你自己屋企做啦嚇、就算阿媽都唔會鬧嘅呢樣嘢，因為真係 紙條啫， 好簡單嘅紙條啫，係嘛？咁呢個咧 ，Mobius strip 咧，但係有一個重要嘅嘢啦，就係話，如果我哋當咗呢個紙條原本係一個平面國入面嘅物體，佢係一個兩度空間物體。但係呢個米比烏絲帶咧，你只螞蟻簡直係黐到實一實嘅，你都當一個兩度空間嘅生物啦。咁佢就會發現點解會咁奇怪啦，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唔好忘記，原來我呢個米比烏絲帶之所以能夠做得成呢，係因為佢係扭一扭嘛。但係呢一個扭一扭呢，其實就係要通過第三度空間嚟扭啦。即係話，如果你諗下，如果一條紙條平嘅放喺度嘅， 你點 會扭得到咁樣嘅情況啫？咁實際上你係要出咗嚟拎起佢扭一扭，然後黐翻佢至得噶嘛。咁所以其實咧，佢一定要係一個兩度空間嘅物體，但係透過三度空間就出咗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呢樣嘢咧，又可以再將佢提升一個恩次嘅喎。咁呢個咧就得出嚟嘅就好有趣，就叫做克萊恩瓶。Klein bottle, K L E I N 啊， 呢個我都見過呢個。 你見過咧？其實呢個樽係好多時都有得賣㗎， 博 物館有㗎，好得意㗎。咁呢個點啊？嗱，其實個做法就咁樣嘅。但係呢個做法咧，其實唔係真係一個真正嘅克萊恩瓶，其實佢基本上就係一個四英尺嘅克萊恩瓶咧，三英尺嘅投影。 嗱， 譬如咧，就係一個咁嘅玻璃樽啦嚇，一個酒樽咁啊嚇。咁一個酒樽咧。其實你知道酒樽好多時咧喺個底部咧都拱起少少啦嚇，咁但係我哋唔好理佢啦。總之我喺個底部咧就轉一個窿，開一個窿，呢個玻璃樽底部開一個窿，然後我哋將呢個玻璃樽個頸部咧就將佢扭翻轉頭，即係假設我哋啲玻璃可以延長佢咧，燒玻璃啦嚇， 拉糖咁。 然後咧就拉翻佢轉頭咧，然後就穿過嗰個樽嘅樽身咧，然後就一路拉落嚟咧就插翻落嗰個窿嗰度，個底部嗰個窿嗰度。 嗯。 哇，有趣啦！其實呢個咧係隨時可以揾到嘅。當然你上去 Google Image 你一撳就會睇到啦，係嘛？咁、但係咧，實際上頭先阿 Cherry 都講過，你博物館都睇到。 唔知科學館有冇咧？ 唔知科學館有冇嚇？咁但係原來呢個 Klein bottle 咧，又係一個好有趣嘅，就係、是、你知一個 bottle 嚟講，又係有內同外之分噶嘛，係嘛？亦都係一樣，你個 bottle 入面可以有一種顏色，bottle 外面有一種顏色噶嘛。同埋你如果要由外去到內或者相反咧，你係要經過嗰個邊界嗰個 boundary 就係嗰個瓶嗰、那個口嗰度啦，係嘛？嗰、那個樽嗰個口嗰度嘛。但係原來一個咁嘅 Klein bottle 咧，就係克萊恩瓶咧，咁樣做咗之後咧，你會發覺咧，其實佢又係得一個表面嘅啫。Single surface， 你又係咁游下游下游咧，你游下游下就成個都游曬一種顏色噶啦，嚇佢係得一個 surface 嘅。咁當然咧，嚴格嚟講咧，一個 Klein bottle 咧就差唔多咧，就應該係一個立體嘅事物，就係、是、透過第四度空間嚟扭一扭佢，又博翻嚟嘅一個嘅物體嚟嘅。啊、所以我哋而家睇個 Klein bottle 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屬於投影咁嘅性質咁嘅嘢嘅啫其實佢應該就透過第四度空間。咁講起透過第四度空間咧，好有趣喎、哦！好多年前咧，就著名物理學家咧 就叫做蓋莫夫啦，因為佢就係亦都去研究啲元素係點嚟嘅，亦都研究大爆炸，亦都研究啲元素喺個星球個內部製造，亦都研究 DNA 嘅，叫 George Gamow 啊 ，Gamow 啊，但係佢個尾又得意嘅，讀呢、這個咁樣音嘅，所以叫蓋莫夫，佢俄國人。咁但係咧，佢就好叻，就寫啲科普嘅。佢即係作為一個科學家咧，即係寫科普著作咧，就出曬名嘅啦。咁佢嗰陣時咧就。大部分嘅科普都係30年代寫嘅，30-40年代嗰陣時，但係好出名。咁其中有一個咧好有趣，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期睇佢啲書咧，就有提到咧，即係佢係當講古仔咁講咧，就係有間做鞋嘅工廠。咁但係咧就喺南美洲嘅添，我記得佢哋講話好秘密嘅。咁但係咧就好賺錢嘅。但係點解咧？咁佢就唔知點樣去想了解呢個秘密。咁後嚟俾佢揭。咗呢個秘密係點樣呢？原來呢個工廠喺南美洲啊，唔知邊度隱蔽高原啊定叢林呢，發現咗一個時空之門啊，係可以令到你呢就係去到第四度空間，然後翻嚟嘅嚇。咁、咧就好簡單，佢話所以呢，其實呢，我哋呢個工廠呢個機器好簡單，我哋只係做左腳嘅鞋嘅，我哋唔需要做右腳嘅鞋嘅。點解呢？因為我哋做完曬左腳嘅鞋呢，我哋將其中一半呢。就係、是、通過呢個時空之門，然後即係等佢扭一扭佢，翻出嚟就變咗右腳鞋㗎啦。哇！即係嗰陣時我自己都覺得太精彩呢個意念。嗱大家留意一樣啊，譬如我哋兩隻手，我哋擺喺個台面度，我哋兩隻手咧其實好得意嘅，佢既相似又唔相似係嘛？即係佢有對稱性。但係只要我哋一日唔能夠離開呢個平面咧，你會發覺點樣擺咧，我哋呢兩隻手係唔能夠重疊嘅，唔能夠真正重疊嘅。但係當我哋如果能夠將呢一隻手離開呢個平面咁樣度嘅時期，即係咁樣度啦，咁就完全可以重疊嘅，係咪啊？咁所以就係話一個平面嘅嘢，佢係有呢個左右之分嘅嚇。如果嚴格嚟講叫 chirality 啦，如果讀過物理學嘅話啦嚇，即係一個 asymmetry 啦。但係如果我哋一個高啲嘅因次嘅時期咧，我哋就可以將佢咧就變成係完全重疊。所以其實蓋莫夫嘅古仔咧啊，就係利用咗呢點啦嚇。左鞋同右鞋，任你點樣整，你都冇可能係一樣噶嘛。左鞋就左鞋，右鞋就右鞋啊嘛。但係原來你能夠將其中一半嘅鞋咧，係偷即係穿一穿過呢個咁樣嘅時空之門，去一去第四度空間扭扭佢咧，佢出翻嚟就等於右腳鞋啦，咁樣樣嚇。咁所以咧，佢只係嗰只機器只需要做即係其中一個左腳鞋，咁所以佢咪即係成本就低啲啦。咁啊，即係講古仔啦，係嘛？咁所以咧，呢個原來第四度空間咧就有好多好玩嘅嘢。另外一個好玩嘅嘢咧，當然就係話你隨時可以幫佢逃獄咁解啦。啊，你諗下，即係㗎，一個平面空間，係啦，嗱，你諗下個平面空間啊，譬如喺平面國入面有一個人犯咗罪嚇、啊，其實可能佢冇咩嘢㗎咋，佢得罪咗個皇帝啦嚇、啊，講啲唔啱聽嘅嘢咁啊，咁啊佢話要平反六四咁樣，所以咪韞咗佢咯，係嘛？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咧，佢就完全揼框框揼框圍繞住嗰個人，係嘛？ 四條線框， 你完全佢走唔甩㗎啦嘛，對於佢嚟講走唔甩嘛，但係如果我哋係一個高次元嘅生物。我哋即係話，真係睇唔過眼啊！即係咁都話要拉要鎖係嘛？於是我哋卜一聲可以將佢救出嚟啦，係嘛？所以同樣道理、哦，如果我哋喺呢度嚟講咧，假設我哋又話啊高舉乜嘢啦，總之你叫咩嚇、啊，即係維基解密啊，或者我哋話美國監聽啊，咁啊 CIA 追殺我哋，咁啊捉咗我哋咁樣算啦，即係斯諾登運咗你一間密室度。哇！咁呢個就正正式式嘅密室嘅失蹤之謎啦， 密室逃脫咯、 啊，真係。係啦，真係㗎，因為個問題啊，對於我哋嚟講就係一間完全密封嘅密室，但係如果有一個四音度，佢完全 open 嘅，對於佢嚟講係嘛，直情係冇掩雞籠。嚇、啊！嗰、那個四度空間嘅生物咧，佢睇唔過眼咧，呢個美國都離曬譜嘅咁樣樣。於是佢噥一聲就救咗斯諾登走啦。咁於是你就密室消失之謎啦，係嘛？對於佢嚟講一啲神秘都冇，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哎呀好神秘啊，係嘛？咁所以咧，其實點解呢一個所謂超次元空間咧係咁引人入勝咧？因為真係同好多。啊、大家可能好多人都仲係鍾意嗰啲咩叫靈界啊嗰啲咩二度空間嘅嘢啊甚至呢有啲人啊英文叫 astral plane 啊 astral 即係同天界有關嘅同啲星星有關嘅 A-S-T-R-A-L astral plane 咁當然呢即係以前中世紀好多 astral plane 就係邊度呢就係、是、介乎呢、這個天堂同埋呢個地上嘅就係、是、啲天使住嘅地方㗎嘛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你係信好多呢啲咁靈界嘅嘢呢啊點解會解釋得到呢哦因為有二度空間有超次元空間嘛，咁有超次元空間就差唔多乜嘢都解釋得到啦，係嘛？ 咁所以咧，其實即係超自然空間咧，亦都係即係好多人好好有興趣嘅。咁另一個引出嚟嘅咧，就係、是、叫平衡宇宙嗰呢個概念啦。 嗯， 啊，大家可能都聽過啦 ，parallel universe 啦。咁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題目嚇，即係我哋都即係可能要另外開一輯嚟去講嘅。咁但我只係喺呢度想講嘅咧，就話其實呢個平衡宇宙咧，好多時都係同嗰個時間旅行咧係有關係嘅。如果大家仲記得呢個所謂回到未來啊咁樣樣咧。咁回到未來嘅時期咧，係嘛？因為佢過翻咗過去啊嘛，佢咪改變歷史咯，改變歷史嘅時期，咁即係就改變埋未來咯，係咪啊？咁但係如果你改變咗未來，咁原先嘅未來就唔存在，唔存在點會翻翻去咧？ 我喺邊度嚟嘅咧？ 冇錯啦， 我翻去以前，咁但 係 個宇宙， 所以好多人就講咧，其實你唔係話真係改變咗而家，你係創造咗另一個宇宙，就係叫做平衡宇宙啦。咁平衡宇宙咧，其實喺某一個角度嚟睇咧，都係可以話，可能係一個另一個導向嘅宇宙。啊、不過佢就突然間係 perpendicular 咗啦，垂直咗、啊、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咁解啫，咁樣嚇。咁、啊、所以咧呢度咧就即係背後好多仲好有趣嘅嘢，關於所謂多元宇宙啊。而家我哋成日講下咩咩隨時有好多好多個宇宙嘅，其實我哋身處嘅宇宙可能係無數個宇宙嘅其中之一嘅啫。嗰啲叫 multiverse 嘅理論啊，嗰啲咁樣嚇。咁、啊、但係咧，因為時間關係咧，我諗咧我哋都要喺呢度打住啦。即係呢個題目真係非常之引人入勝嘅嚇。咁、啊、關於平衡宇宙咧，或者我哋第二時咧就再另辟一輯咧，就同大家。講解，好，咁啊，今日到此為止啦，好嘛？ 好， 好，拜拜。